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神版，马太福音第26章。这是 Danny Lane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马太福音第26章。第26章，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对门徒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过两天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。”钉在十字架上，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，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间生乱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，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，说：“何用这样的枉费呢？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，周济穷人。”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，就说：“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，是为我安葬做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”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，去见祭司长说：“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”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。从那时候，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除酵节的第一天，门徒来问耶稣说：“你吃逾越节的筵席，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进城去，到某人那里，对他说：‘夫子说，我的时候快到了，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。’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，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十二门徒坐席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‘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’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：‘主，是我吗？’耶稣回答说：‘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：但卖人子的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’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：‘拉比，是我吗？’耶稣说：‘你说的是。’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就拨开，递给门徒说：‘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’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‘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’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：‘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：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’彼得说：‘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’耶稣说：‘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’彼得说：‘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’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‘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’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‘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’他就稍往前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：‘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’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‘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’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‘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’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‘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’说话之间，那十二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 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“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”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“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”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说：“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”当时耶稣对众人说：“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去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致死他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：“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内又建造起来。”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：“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”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神，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，不是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说的是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”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：“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他是该死的。”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说：“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”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，有一个使女前来说：“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，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”寄出去到了门口，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：“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起誓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：“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”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立时鸡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：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。第26章完。